我们就会对那些人感到怜悯，会不会？但我们的怜悯心与耶稣的怜悯心相比，就显然微不足道了。耶稣的怜悯是上帝对人的恩典的表达，你自然会对那些和你一样的人正在经历某种挣扎或者某种这个特殊需要的人感到怜悯。但在整个马可福音中，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对那些不可爱的、不可接触的、被遗弃的人，如麻风病人或者被鬼附的人和外邦人，他会对这群人感到怜悯，表示他对他的怜悯。那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会感到不被爱或者不被接纳，耶稣想让你知道他对你有充满怜悯之心，他会与你同在。这里没有提到群众的任何的抱怨，没有人说啊，我很累啊，我饿了。那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些人选择在这三天里面接受上帝的话语的喂养，而不是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那样哭着要饼吃。群众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远离家乡这些长这么长的时间，可见这群人的热情和执着。他们如此专注于耶稣和他的话语呢，以致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弟兄和姐妹，我要提醒你们，我们最大的需要之一就是聆听耶稣对你们说话，这个比你的身体上的任何需要还要重要。因为当你听到他透过他的话语对你说话的时候，当他进到你的内心的时候，他就会喂养你，他就会养活你，你的信心因此就会增加。但是门徒们没有抓住重点，他们仍然怀疑耶稣是否关心他们，所以耶稣告诉他们，我怜悯这群人，我怜悯这群人。耶稣怜悯他所选择怜悯的每一位。伟大的牧羊人对小羊有怜悯之心，耶稣透过喂羊这群人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他知道他们已经三天没有食物了。你在这里看到耶稣巨大的具体性了吗？他很清楚真实的人有真实的需要。在经文里，人们需要食物，主耶稣满有恩典和怜悯，他也有你也有需要，耶稣也清楚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他对你充满怜悯，所以你可以相信他。他对你有一种从内脏而发的这个怜悯心。我们的下一个点就是，你可以对耶稣有信心，因为他有能力和权柄满足你的需要。耶稣他有权柄和能力满足你的需要，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在我们的上帝绝对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在我们的这一段经文的第四节中，耶稣的门徒回答他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使这些饥饿和软弱的人吃饱呢？就是这个是在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是沙漠之地。在他们的顽固中，门徒仍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跟随谁。即使他们到处都和耶稣在一起，也听过他有权威的教导，也看到他医治软弱的人，也亲自见证到他赶鬼。当耶稣平息暴风雨的时候，他们与耶稣在同一艘船上。当耶稣为5000人吃5个饼和2条鱼倍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他喂养过了。这些门徒亲口品尝了这个饼，但他们仍然询问耶稣食物会从哪里来。同样，在你要控告门徒之前，你需要小心，你有多少次也怀疑主宰你自己生命中的能力，有多少次你想知道他是否会供应你自己的需要。你有66卷基督无误的话语的见证，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生命，会不会有需要的时候，也许你冰箱里的食物快用完了，也许你银行里的钱快用完了，你想知道你有，我想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放弃，你有没有想怀疑，你有没有怀疑过主的供应？第四节中的问题强调了门徒是这种情况下的不足，并向我们表明只有耶稣才能为人们行事。门徒在很多方面都无法理解耶稣这个人，但是开始看到耶稣仆人的姿态。他们问耶稣，你打算做什么？所以耶稣自己问问题来回答门徒。他说，你们有多少饼？我认为理解这个问题会帮助你理解整段经文，因为它是与耶稣的跟耶稣的心有关系的。因为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向他们肯定了他很清楚自己打算做什么。在门徒问耶稣之前，他就知道了。当你听到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想起他教导门徒的祷告。在第四个祈求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甚至在你开口之前，耶稣就知道你的需要，他愿意为你供应生活上的需要，他愿意为你提供生活上最微小的需要，甚至在你开口之前，耶稣就知道你的需要，他愿意为你供应一切你的需要，不会让信他的人挨饿，他蛮有能力，他一定会供应。在第八章没有像第六章那样丰富的青草地，实际上没有雨水，田野里也没有可食用的东西。耶稣主动问门徒还剩下什么食物， 七个饼和几条小鱼，还有四千个饥饿的人。你可能看你的钱包，或查那个银行账户余额，然后想完了怎么办？但耶稣早就知道，他要你仰望他。耶稣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的面前。这里说耶稣注谢了，这与第十四章中他们的在这个楼上的房间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用的同一个词，这与第十四章中他们在一主的晚餐中使用的这个相同的词。在这里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场，存在一个混合群体。他指出在耶稣的福音中，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个墙被打破了，指向福音的传播和圣灵聚集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外邦国中属于他的。这指向正在形成的普世教会。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他的果实。耶稣感谢谁呢？耶稣感谢天父注谢了饼，然后注谢了几条小鱼。这向我们表明，甚至耶稣的依赖也是从何而来。这向我们表示是谁赋予了耶稣实行这个神迹的能力和权柄，是谁赋予了他为他的子民提供食物的权柄。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耶稣可以从无造成有，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时，耶稣就在那里。我们可以对耶稣有信心，因为他能行奇妙的大事。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主宰。我们第三点是，我们可以对耶稣有信心，因为他有丰富的供应。耶稣总是会供应，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怎么样，我必不致缺乏。他的供应总是足够的，丰富有余。你可能会想，多年来我一直在为一个妻子祷告，但他仍然还没有供应我一个妻子。我还在为我的工作而苦恼，但我的工作的情况都没有变好啊。你们要记得，耶稣根据他的美好而完美的旨意，在他美好的时间的安排。弟兄听着，继续仰望耶稣。姐妹听着，耶稣要你仰望他。第八节说，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碎屑有七筐子。然后第九节，人数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耶稣行了倍增的神迹，他们只把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做 做成丰盛的一餐，完全满足了在场所有的人的饥饿，甚至还有七大筐子装满了剩下的碎屑。第八章这里的筐子与这个 第六章中的这个篮子不同，因为筐子是大到足以装人在里面，所以你看有多少的碎屑。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旧约中的列王记下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中的这个类似的记载。列王记下，如果你要写下来可以，列王记下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这个故事在也发生在旷野中。以色列人在属灵上是枯干和疲倦的，上帝子民的领袖们选择将他们的心转向别神，拜偶像了。但是有一位来自巴利沙利沙的人给先知以利沙带来出手果子的饼，这是二十个大麦做的饼，以此表示他对以色列的上帝的敬畏。以利沙又吩咐拿去给百姓吃，但他的仆人的反应很像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这些岂可摆在一百人面前呢？他也很困惑，他不能全神贯注于神人的请求。他又说，你只管给大家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吃了还有剩下的。以利沙在这里说他们会吃饱，甚至还有余剩的。然后以利沙摆在那些人面前，他们就吃了还有剩下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在干旱疲乏之地的饥荒中，耶和华为他的子民供应充足的食物。那马可福音八章八节中，吃饱了的意思就是满足了，这与门徒在四节中使用的词一样的。在这个神迹中，耶稣透过供应群众的需要来答复门徒的问题，没有一人能够满足他们，即使是哪一个门徒也无法收集到足够的食物来满足那天聚集在那里的四千人。这个神迹的规模比六章的还要小，但原理是一样的，人群同样满足于耶稣的供应，还有很多剩下的，只有耶稣才能满足人的需要，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为人带来拯救的粮食。那些在旷野与耶稣聚集的人并非无法被拯救，世上没有耶稣不能拯救的人。你可能有一个亲戚或一个朋友很反对福音，他在灵魂的旷野中，那个人不在恩典的范围，那个人不在恩典的范围之下吗？若耶稣要救他，他就会实行拯救。 我要你们想象你们自己，曾经有一天，耶稣给你带来了救赎的粮食，而且你却领受了，你吃了它。第九节后半段，耶稣打发他们走了。耶稣打发他们走了。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耶稣刚刚用倍增的饼救了群众，然后只是让他们自己离开。那有一位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的有帮助，他说打发走的意思有两个，一是打发或者除掉，二是释放。第二就是耶稣的回应，耶稣满足了饥饿的被抛弃的人，并释放了他们，让他们走。正如我之前说的，这段经文是关于耶稣所做的，他行神迹，他仅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就喂饱了4000人。但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听，更重要的是他的作为指向他的本人，指向他耶稣是谁。耶稣倍增了饼指向他是怎么样，耶稣怎么说自己，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35，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唯有耶稣能满足，满有怜悯的耶稣满足饥饿慕义的人，他把自己给了你。当你听到基督的话的时候，他亲自滋养你。当你灵受圣餐的时候，他亲自借着圣灵同在喂养你。所以这整个故事，耶稣实行一个大的神迹，表明他的怜悯，也表明他的能力。他的能力，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也指向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最后，我想问你们，你们相信吗？你相信耶稣能做到他的话语所说的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满有恩慈又有怜悯的吗？你像群众吗？耶稣供应了你的需要，你满足于耶稣吗？这段经文里，这个神迹是瞬间发生的，众人都饿了，然后耶稣就采取主动，拿起了他们的所有，他感谢天父倍增了饼和小鱼，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吃饱。但有的时候耶稣的供应不是马上的，你可能需要等待数周、数月、数年，甚至数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even 甚至你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才能得到你的需要。你有这样的耐心吗？事情在改善之前，很可能就会变得更糟。你有这样的耐心吗？耐心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果子之一。 希伯来书十二章说，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你知道耶稣他自己有耐心，他坚忍到底，耐心也是耶稣的属性之一。主正在使你们越来越像他，还是你比较像门徒？你有没有比较像门徒？从被呼召到马可福音八章，门徒还是不明白。直到这里，圣经都说他们的心刚硬，但奇妙的是，门徒一直和耶稣在一起，一直跟随耶稣。门徒充满怀疑，充满问题，可是他们也有希望。在耶稣打发人群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地境内。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登船，他和他们一起上了船，他和门徒一起踏上了这趟旅程。耶稣没有离开他们，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他们。我们有一位大的伟大的大祭司，他同情我们一切的软弱，他不让我们独自生活。虽然他没有以肉身与我们同在，但他已经差遣圣灵，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安慰者，我们的和平之君。弟兄和姐妹，我告诉你们，你们并不孤单，你们有彼此。你想想看，在印尼发生这么大天灾，这个地震的时候，你看看多少人失去他们的所有，但是你们希望教会给了一个小礼物，去帮助、去协助这个救灾的工作，然后你的小礼物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家庭，让了许许多多的家庭有东西吃、有地方睡。耶稣把你的小礼物倍增了，让我们在印尼的弟兄姐妹有他们的需要。耶稣他是生命的粮，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阿们。我们祷告。Our Father God in heaven, we thank you for the Lord Jesus Christ. Not only does the Lord Jesus Christ provide for our needs, He is our ultimate need. Because of His compassion, He satisfies us. Some of us are waiting for Him to provide for us. Some of us are about ready to give up. But Lord God, draw us to yourself. Help us to know that your presence is with us. Lead us to Jesus Christ. We pray all of this in His name. Amen.